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将视线投向日本大阪，这座日本关西的历史名城将举行2025年世界博览会。消息传来，很多大阪民众喜极而泣，这意味着大阪经济以及整个城市建设呢，将进入一个新的提升阶段。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日本的媒体人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节目中我们还有将视线转向另一座城市，美国纽约。全球科技巨头亚马逊宣布将把其第二总部的一部分呢设在纽约，而这背后是纽约承诺了数十亿美元的高额税收优惠。消息传来，也有人提出了高度的质疑，付出这么多值得吗？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大阪。11月24号是大阪历史上值得记取的一天。在这一天，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64次全体大会投票选举日本大阪成为2025年注册类世界博览会的主办城市。听到世博会，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人们会立刻回忆起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然后呢，2015年意大利米兰举行了世博会，马上2020年将在阿联酋的迪拜举行世博会，紧接着就是2025年的5月到11月在日本大阪将举行的世博会。和奥运盛会不同的是，世博会持续时间有半年之久，更加注重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接待海内外访客人次也更加可观。世博会的举行对于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升都是一个极大的机遇。消息传来，大阪人民沸腾了，日本媒体沸腾了。好，下面我们就首先连线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华文时报主编丛中孝先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025世博会将给大阪带来怎样的变化。 日本民众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就像获得了奥运会举办权一样，全大阪的人民都在欢呼啊。现在一个是大屏幕电视，还有个最重要的工具是手机，很多人都拿着手机在青山桥、日本桥这种街头，在那静静的等待，站立的祈祷啊。第二轮一通过的时候，大家就都蹦起来、跳起来呀、也不认识的人互相拥抱，说手机是起了很大的传播的功能。 据介绍，日本大阪曾在1970年成功举办过一次世博会，2025年又举办了爱知世博会，这是大阪时隔55年之后再次获得世博会的主办权。本次世博会共有日本、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三个国家提出了主办申请。而此次大阪提出，他们将以一个大阪湾的人工岛孟州在内的155公顷作为整个世博会的场地，而主题呢将围绕着人类城市健康生活的多种方式和可持续社会经济系统两大核心内容，来展示一个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 这个最主要是大阪的经济实力，特别它的高科技含量，那是在世界上，在整个日本、亚洲、全世界都是还领先的项目很多，特别在就是生物科学，这次大阪府知事到巴黎进行申办的时候，其中就给这个全世界许下了一张诺言，来大阪参加世博会能让你体验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还有智能技术，还有各种各样的先进技术，特别生物科学技术。他提出在申办的时候提出干细胞的美容，他说参加大阪世博会的话，体验一次干细胞的美容，能让全世界每个人年轻10岁，这个 句话也是很有魅力的，很有吸引力的。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数字显示，这次大阪举办世博会将会耗资大约2000亿日元的会场建设费以及营运费用，这些费用将由日本政府、大阪市和日本民间各负担三分之一，而世博会的营运的收入主要是依靠门票等收入。现在大阪打算在人工岛，就是世博会的举办地孟州上设置一个赌场度假村，力争在2024年之前开幕，来配套2025年的世博会。大阪政府希望两项重大工程可以同时进行，将博彩业和世博会结合起来，有望缓解开发的经济压力。 这巨大的机遇啊！这个现在各种报纸都有各种各样的预测，有多少兆亿、多少兆亿的经济增长率啊？这是一个数字。但是现在，这一宣布，头一天宣布之前和没宣布之后，马上房价暴涨，比如说前一天它是3000万，第二天宣布以后，那就涨到10%左右，或者5%左右，这在日本也是很高的比例。现在最主要的是赌城，因为世博会的会场在孟州，它不在室内，在一个人工岛上。这个人工岛啊，现在是准备一分为二。一半是作为赌博的赌城，做世界的赌城，像拉斯维加一样，要超过拉斯维加。另一半是要做世博会会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大阪现在是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日本城市，关西地区大阪附近有神户、京都，这都是旅游胜地，这个是东京附近是没有的。所以到大阪旅游，到就是到关西地区旅游，所以特别有魅力。 好，以上是我们与日本大阪关西华文时报主编丛中孝先生就日本大阪获得2025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所做的连线。在大阪申办2025年世博会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呢，许多日本媒体回顾了日本在举行历次国际盛会之后取得的一个经济提升和转型。例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1970年大阪世博会成为了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象征事件。日本社会期待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5年的大阪世博会可以助力日本经济振兴，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迎来新的发展黄金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要把视线从日本拉到北美。眼下全世界很多大城市呢，都是通过举办盛会或是吸引大型总部来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上周节目里我们曾经关注过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呢，虽然几经努力，但最终还是落选了北美科技巨头亚马逊开设第二总部的城市入选名单。那么最终呢，亚马逊选定的是美国纽约的长岛以及弗吉尼亚州的水晶城作为其第二总部。而这两个城市之所以能够入选，都是跟他们出价不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纽约就宣布他们会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工资补贴给亚马逊。那么弗吉尼亚州呢，要为亚马逊的第二总部建设提供价值5.73亿美元的奖励资金。尽管亚马逊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但是呢，他们宣布要建立第二总部的消息传出之后，吸引了北美238个城市来参与竞逐。那么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最后呢，得胜者依然是用高额的代价以及税收优惠，终于呢吸引了亚马逊来入驻。虽说纽约长岛这次呢入选了第二总部，但是消息传来之后并非是人人都开心。纽约市议会就议员严厉抨击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亚马逊要的太多，给的却并不多。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据了解，在纽约长岛建立的新总部将带来超过2.5万个平均工资为15万美元的工作岗位，以及近25亿美元的投资。 预计在未来20年内实现超过100亿美元的纳税额。 We are incredibly excited that Amazon is coming here, is coming to Long Island City, is coming to New York. We actually think it makes perfect sense. The New York technology ecosystem is robust. It's growing. 为了吸引亚马逊到纽约来，在这场持续一年的激烈竞标战中，纽约州和纽约市承诺将提供将近30亿美元的奖励和补贴。纽约市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每投资1美元就能获得9美元的回报，但高额的补贴引发了不少争议。 We were shocked and we were outraged at the scale of the subsidy package andoutraged by how this was done in secret. And so little is being asked of Amazon, and so much is being given to Amazon. 根据纽约市的数据，自2010年来，长岛新建了9000多套公寓和住宅，比纽约市任何一个社区都多。同时，长岛还是北美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所在地，因此许多人担心亚马逊的到来导致的房价和租金的上涨会让低收入居民和小企业难以在这里生存。但有专家认为，从长远来说，让纽约转型成一个科技中心，社区也会从中受益。 Economists largely agree that tech jobs, high tech jobs, each one brings about 5 additional jobs. That might be in restaurants, and other kind of service industries around those job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中东。说起阿拉伯女孩的穿戴，千万不要以为她们只是蒙着头巾穿长袍了，这是多少年前的过去式了。在中东的阿联酋迪拜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新的时尚之都，他们目前已经是全球奢侈品牌的最大买家。而走在迪拜街头，你会发现呢，宛如走进了一个时装秀场。中东的时尚资源之丰富呢，令全球每一个时尚品牌都不敢放过。就拿阿联酋来说，作为全球零售业大国，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全球时尚行业悄悄地修炼升级，未来呢，希望能够和巴黎米兰一争高下。最近中东时尚基金成立了，他们表示将针对那些中小品牌设计师给予资金的辅助，将中东打造为一个全球时尚基地，让更多的中东时尚由此走向世界。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中东时尚基金。 阿拉伯时尚信托基金对所有成立3年以上的时尚品牌开放，向最终入围的设计师提供现金支持，并帮助制定营销策略，提升国际知名度。此外，该信托基金还会帮助年轻设计师与实业家、厂家以及零售商建立业务关系。15人的信托基金决策委员会中，包括了设计师祖海穆拉等知名时尚界人士。卡塔尔王妃谢哈莫扎也作为赞助人与名誉主席参与到基金会中。目前除了首代设计师娜塔莉特拉德、女装设计师艾丽萨伯以及主打西服的品牌 Resale 等之外，来自中东的设计师和品牌在国际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中东的时尚业内人士称，当地很多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获得的支持度不够，政治局势多变，外来投资较少，进口商品价格低等，都是中东时尚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当地工匠收入较低，导致无法吸引足够人才，部分地区电力供应无法全天保障，工厂要想平稳运转，就需要有备用计划，支出额外经费。阿拉伯时尚信托基金方面称，他们的目的就是应对这些棘手问题。现在不少中东地区的国家和机构都逐渐意识到时尚业的重要性。今年春季，利雅得举办了第一届沙特阿拉伯时装周。汤森路透预测，中东时尚市场有望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22年规模或将超过3700亿美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下面为您介绍一种来自澳大利亚的神奇生物——儿苗。 相信有很多曾经去过澳大利亚旅游的朋友呢，都会被带到一些儿苗牧场去参观。国人刚一见儿苗呢，会把它和鸵鸟傻傻分不清。的确，它们都是体型巨大的陆上奔跑的鸟类，看起来呢十分的相似。那么儿苗呢，也是仅次于鸵鸟的全球第二大鸟类。如果大家注意过澳大利亚国徽的话，会发现呢，国徽上就有两种动物，袋鼠在左边，儿苗在右边。那么眼下呢，在澳大利亚一些餐厅，儿苗蛋成为了新的 superfood 超级食物。儿苗蛋体型呢比较大，是深绿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漂亮。它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各种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高。人们正尝试着用儿苗蛋做出更多的澳式料理，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儿苗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鸟类，仅次于非洲鸵鸟，被称为澳大利亚的国鸟，以擅长奔跑而著名。儿苗蛋壳呈天然的墨绿色，在鸟类中独一无二。据这家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儿苗农场主斯蒂芬介绍说，目前澳大利亚仅有12个儿苗农场，儿苗蛋个头大，一个儿苗蛋有8个鸡蛋那么大，除了蛋白质还含有很多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健康脂肪。斯蒂芬说，近三个月里他以每个5澳元约合人民币25元的价格卖出了3000多个儿苗蛋。在南澳大利亚，一个儿苗蛋甚至能卖到30澳元，约合人民币150元。 I was shocked. I did not believe that was going to happen. 即使价格不便宜，超市里的儿苗蛋也常常被人们抢购一空，连餐厅的厨师们都在不断研究儿苗蛋的新吃法。实际上，不仅儿苗蛋受欢迎，儿苗可以说全身都是宝，其肉质鲜嫩味美，且脂肪胆固醇的含量较低，是健康绿色食品。儿苗皮透气性好，韧度高，手感柔软，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儿苗的毛不形成羽毛片，所以不含静电，常用作高精密度仪器的防尘扫。儿苗背部有个脂肪袋，每只可产油2到3.5千克。儿苗油具有很强的渗透性，现在主要用于化妆品和消炎药，对于运动性损伤有很强的疗效。保健专家还认为，由于儿苗油内含有大量的 DHA 不饱和脂肪酸，是新型保健食品开发的一个新亮点。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澳大利亚的特有鸟类儿苗，它的外形呢和鸵鸟非常的相似，也是仅次于鸵鸟的全球第二大鸟类。如今人们在儿苗的身上发现了更多的经济价值，饲养儿苗呢也有了很好的一个经济利润，成为了经济作物了。那么其实呢，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澳大利亚曾经出现过一次著名的儿苗之战。好了，下面呢我们就给您来介绍一下。当时澳大利亚居民控诉当地的儿苗数量太多，繁衍太快，导致了淡水的匮乏。结果澳大利亚军队向儿苗们开战了，军方配发了2挺机枪、10000发子弹，士兵们拿着这些机枪冲锋陷阵，对儿苗扫射。儿苗呢奔跑速度很快，他们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轻巧地躲避着子弹。战果必然是不靠谱，一个星期下来，军方就打死了几十只儿苗，可是弹药已经耗尽了。澳大利亚军官当时就震惊了，下令呢暂停这次的军事行动，儿苗们获胜了。不过他们的处境也并不妙，在澳大利亚，儿苗呢一直是被宣判为死刑的头等罪犯，因为它的繁衍和它的对食物的需求呢，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为了根除儿苗，曾经发起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直到1964年，澳大利亚依然是以重奖鼓励人们捕杀儿苗，共计捕杀了14000多只儿苗。到了1988年的时候呢，儿苗的处境终于有所改善，这也和人们对于儿苗的研究和认知更加详细有了密切的关系。儿苗的养殖有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呢，在澳大利亚各地出现了很多的儿苗农场，甚至在海外也有了澳大利亚专门的儿苗饲养农场。那么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儿苗到底是益鸟还是害鸟呢？ 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益处是它确实很有经济价值，肉可以食用，皮可以利用。但是害处呢，是它对于牧草、淡水、牧场的栅栏有着很强的破坏作用。澳大利亚人一直很憎恨禾苗，毁了他们牧场的栅栏，践踏了麦苗草地，偷喝了牛羊的饮水，把他们呢看作是害鸟。不过现在的农场管理办法呢，对于禾苗的饲养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防止它们四处乱跑，同时呢，在禾苗的饲养上有了更加经济的方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节目的最后是来自联合国的消息，在最新的联合国大会上，在核裁军议题上，美俄两国作为全球核实力最强的国家，在拥有核武器的数量级上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在本次大会上，两国的核裁军话题成为了议论的焦点。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 在圣诞节之前的会期中，联大下属的各委员会的工作异常忙碌。联合国裁军事务部政策分析专家斯拜斯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介绍了今年联大负责裁军事务的第一委员会繁忙的议程。 This year we have a whole lot of developments happening. 受国际环境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今年在联合国大会的裁军议程中有很多的动态。我们正在向前推进核不扩散条约当前的审议周期。2015年的审议会议失败了，自那时以来的一些事态发展填补了一些缺口，其中一个就是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通过。与此同时，联大正试图推进其他问题，包括网络安全，同时还有新的尝试，要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此外，还有一些新的倡议。 The state of bilateral arms control. 最近有关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双边武器控制条约的一些动态备受瞩目。美俄2011年谈判结束的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将在两年内过期，双方必须要决定是否延长条约或是以新条约取而代之。在这一背景下，美俄之间有关中程导弹条约的守约问题最近不断在媒体上成为头版头条。 So this is one of a late Cold War arms control treaty. It's 中程导弹条约是冷战后期达成的一个武器控制条约。这一条约非常独特，它消除了俄罗斯和美国武器库中的所有中程导弹。但过去四年来，美国对俄罗斯遵守条约的情况存在着关切，并最终公之于众。这就是有关俄罗斯开发陆基巡航导弹的问题。美国称俄罗斯违反了条约，而俄罗斯也针对美国在欧洲部署陆基导弹防御截获系统提出了守约关切。因此我们看到了俄美双方之间的相互指责。现在他们有一个双边委员会正在就此进行讨论。美国宣布了退出条约的计划，虽然还没有给出正式的通知，因此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但他们的确发出了打算退出的信号。 The situation this year has been quite remarkable. 不论是双边条约还是全球性的协议，每一项裁军条约的得来都堪称不易。 This is the first nuclear weapon treaty negotiated within the UN in 20 years. 禁止核武器条约是近二十年在联合国谈判达成的第一个有关核武器的条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一条约会存在。它诞生于对于核裁军的缓慢速度的困惑，同时也显示了公众对于即使是单一一次使用核武器行为也会造成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不断增长的认识。现在已经有69个国家签署了条约，还有19个国家已经批准，条约需要50个国家的批准就能够生效。 联大议委当前的讨论还涉及网络安全。斯拜斯表示，在裁军议程中讨论网络安全，就是要规范对网络技术的使用。现在议委的桌面上有两份不同的提案。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 so far has been in 2015 this agreement on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包含了有关负责任的网络空间行为的11条自愿规范，其中有最重要的两条规范，一条重申了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网络空间实施的行为。

It's 9 a.m. Beijing time.